王在生艺术团从21号开始在咸津北道青津市进行地方巡回演出，由咸津北道的各阶层劳动群众和工作人员观看了演出。